王， 哎，怎么啦？ 我最近啊，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。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？最好能增值，灵活点儿，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。 要保险呀，那就保险 啊，那是什么？ 呀。哎呀，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。 保险类，这保险嘛。 来来来来来，让十分保险告诉你，保险不保险。 十分保险，每天十分钟，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，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。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，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，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。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十分保险》，我是佳萌。这是一档全新的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节目。如果您对家庭财富管理、个人财富增值感兴趣、有疑问的话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获得解读。接下来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，来为我们普及保险知识。王悦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那各位听众大家好啊，我是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。那今天呢，也非常荣幸做客于我们十分保险这样一个栏目，对于我们常见的保险种类，对于一些保险的知识，以及我们个人财富管理的一些方式方法啊，进行分享。 关于保险呢，我有个小疑问，那是不是买得越多越好呢？买得越多越保险，真的是这样吗？ 准备好笔记，上课。 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购买一份保险，一定是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，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合理的进行配置。但是平时我们所讲的这个财富管理呢，那这个理字，我认为一般会有三个层面。那第一个层面呢，就是认知啊，就是这个理解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财富管理的配置，包括保险产品，你包括你购买的理财产品，你一定要理解你所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那互联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叫做我们永远无法赚取我们认知范围之外的钱。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那第二个理是什么呢？是理性。就是我们不要看到说外部有这种收益啊，百六百七或者更高收益的，觉得很好去配置。我们永远要记住一点什么呢？对于一个财富产品，它的收益和风险一定是成正比的。这种我们看的所谓收益很高的这种产品，很可能风险也是很大的。这个我们是要予以理解的，要保持我们的相关的理性。那最后一个理是什么呢？我们对我们的财富呢，是一定要有管理的动作的。我不能说这个我随便买个理财产品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像我理财了。其实不是这样，我一定要分析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，自己的核心目的到底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内容。比如说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啊，我们比如说给生活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平啊，等等都是可以的。明确了自己的核心目的，围绕自己的核心目的去选择产品。那保险呢，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但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客户啊。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。 是的，非常受用。具体到细化到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王悦老师，您作为这个专业的保险规划师哈，您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意见给到大家呢？ 那我们认为呢，人生呢会分为几个期。那首先第一个期呢是成长期，就是我们从这个从开始学步开始，从刚出生开始到我们开始工作这个阶段，我们可能要经历十几年、二十几年这样的成长。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往往我们自己并没有这种财富的选择权，往往是家里为我们配置什么，我们就需要配置什么。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讲，我们对于家庭成员中的成长期的成员呢，我们一般会有这样几种配置。首先呢，第一项是他的教育金安排。那为什么说我们第一项是教育金安排呢？因为对于孩子来讲啊，我们中国人呢是特别特别看重孩子的教育的。所以呢，对于孩子成长中要使用的钱，是一定不能有任何风险的钱。我们自己说相对专业一点的讲法，叫做他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刚性的。 它没有任何弹性的因素在这里面。 嗯 啊，我们在确定的时间就一定要这笔确定的钱。 嗯， 所以对于教育金的安排呢，一定要选这种没有风险的，并且能够在确定时间给到确定钱的这样的财富形态。那对于保险产品来讲呢，其实年金险就是非常适合的这样一种险种，它就可以每年确定性的我领到一笔年金，来满足这种教育金的需求啊，满足我日常开销的这种需求都是可以的。 嗯， 那另外一个对于孩子来讲非常重要一点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我生病看病的钱，以及说有任何风险这个去这个医疗的费用。所以呢，少儿的重疾以及少儿的医疗险也是需要配置的。但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对于孩子来讲，他购买这种保险产品呢，保费是相对较低的。所以呢，对于家庭的负担影响也是非常小的。 嗯，这是小孩子这个阶段的。 对的，对啊，这个成长期的阶段。 嗯， 那成长期之后呢，我就进入到了我对于家庭的责任期。我结婚了之后，我对我的整个家人，我对于家里的老人，对于家里的小孩等等，我都承担了我的家庭责任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更重要的是保证家庭的收入不受影响，保证家里这个经济支柱呢，它有任何的风险或者发生任何的事项呢，自己整个家庭的生活不受影响， 不被打乱， 不被打乱，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不被打乱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嗯， 所以对这个阶段呢，我们认为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是必备的这样的一个配置。 嗯， 你的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的保额要覆盖你至少5年的这样的收入。 嗯， 哪怕发生风险了，像起码在这5年期间，我没有任何收入，家庭生活是不受影响的。 嗯 啊，那如果年纪再大一点呢，我们就说这个进入了这个老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，退休阶段。那退休阶段呢，我们可能要配置一些这个防癌险。 嗯， 因为对于我们说年长一点的伙伴来讲啊，那我如果购买一般的产品，可能保费是相对较贵的。 嗯， 但对于这样的客户呢，我们一般会建议去购买一些价格相对便宜的防癌险。 嗯， 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就是中国人呢，就比较喜欢我们照顾我们的后代啊。 嗯，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？我们送上马还要再扶一程。那对于我们的后代，如果说有传承需要的话，那终身寿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。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，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，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。 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。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，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，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，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。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、长期康复费用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。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，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。首先，第一点，百种疾病全面保障。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，全面覆盖重疾风险。第二点，轻症豁免3次赔付，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，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，赔付30%的基本保险金额，每种轻症最多赔付1次，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3次。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，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，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，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。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，直接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或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一项，不再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。第三个特点，特定重疾防护升级。